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天气较凉，朝早气温在20度或以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验证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是极高。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 而家收铺翻嚟啦！ 屋企出面安装咗个招牌啊，光层层点瞓、啊？ 咦，我哋铺头都系咁添，日于签署户外灯光约章，唔好影响到大家。 系咪喺夜晚11点或12点到第二朝7点熄咗装饰、宣传或者广告灯光啊？ 系啊，减少光滋扰，仲可以悭电悭钱，大家就有觉好瞓啦。上环境局网页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何守信， 日日发放正能量。 大家平时做唔做运动啊？我就一定做啦，仲要系持之以恒咁做啊！唔单止可以保持活力健康，人都开心啲啦。你今日开心咗未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AI 人工智能，近年大行其道，似乎渗透我哋生活每一个细节。人工智能再发展落去，世界会变成点呢？理论上，我哋系咪冇咗 AI 唔得？黄仲远、胡世杰同资讯科技达人黄岳永一齐讨论，我哋系咪真系需要 AI 呢？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经典广播剧《朝花夕拾》，1986年作品。 嗨，我系车心梅。喺《朝花夕拾》呢个剧里边，我由未来世界翻到嚟现今，发生咗一段刻骨铭心嘅爱情故事。当时录制嘅时候，大家都被剧情牵引，真情演出，真系好感人嘅，所以推荐俾你重温 《朝花夕拾》。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作弄，情与爱有裂缝，尽意撕毁一个梦，又只给你几封。是我偏偏猜不到，曾经他竟透露，还笑说暗暗自豪，为你痴心的爱慕，但我怎去追讨？你会说我只怕是我骄傲，你会说我只怪是我放弃我不好，我会发觉早已被你征服，但我暗暗却触碰。彼此早结束，只愿天路爱未老，我会走过那漫漫长路，即使跟他相处之后，只要你让我知道，跟他星月下生步。自你披起婚纱布，和他穿起礼服，而我却带笑面容，连说今天刚过路，害怕给你知道。你会说我只怕是我骄傲，你会说我只怪是我放弃我不好，我会发觉早已被你征服，但我暗暗却触痛。彼此早结束，只愿天路爱未老，我会走过那漫漫长路，即使跟他相处之后，只要你让我知道，跟他星月下散步。 2017年10月27号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也是重阳公众假期的前夕，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开始的这首歌正正道出我们希望音乐情人和大家过去12年辛苦建立的关系，在未来日子同女方首歌一样，天老情未老。开始今晚音乐情人，我哋有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带嚟嘅系24年之前嘅榜，1993年10月23至到10月29号，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喺9点2个半时正式踏入我哋嘅倒数程序。上榜四个星期，将占第10位位置。93年乐坛出现了一位新人，就是他了。 回来吧，我的所爱，请不必再有斗气。我也许说过远离，却始终这样爱你。难明白你的心理，如同无定的天。死心塌地，就像是暴力险记，仍然期待你 心交给你，不懂怎么退避，别误会是在嬉戏。仍然怀念你，每天孤单里流离，只想终于可以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我的所爱已经多晚没见你，我也许叫你皱眉，你始终也是最美。谁明白爱的真理，唯求同聚于一起，一起即使生气，一起总多趣味，幸运就是遇到你。仍然期待你，那许再会永无期，一颗心交给你，不懂怎么退避，别会是再嬉戏。仍然怀念想，终于可以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1993年嘅香港，当年一个歌唱比赛叫做先锋歌唱比赛，呢位朋友就系当年嘅冠军，顺即签约唱片公司，推出第一张个人大碟，而我哋认识佢嘅第一首歌就系、是《幸运就是遇到你》啦。佢名字叫做马俊伟。马俊伟的起步一般，后来转战电视，95年一号皇庭占露头角，跟住他在音乐事业和在电视的事业上面稳步上扬，直至到坐稳男主角的位置。咁近排马仔密锣紧鼓地巡回紧他的偶然的舞台剧，祝愿马仔在这个舞台剧上面一切顺利成功。第十位《幸运就是遇到你》之后，第九位出场，大堆头的制作。 痴心里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会紧张过我。 别人在爱里也许笨又傻，无法吃也会不饿，人在爱里却说我自是更宝藏。走多过我， 沉默缺憾也许像大傻，另外最四处闯祸，说明每次发孤落寞，如这么如那么。爱吧，失恋虽太过可怕，然而够胆方可使内火爆炸。 傻傻的爱吧，哪怕永不罢，傻方可以完全地投入爱他。恋火中边个最笨，我选出你我。恋火中边个最笨，仲选出你我，仍傻头傻样地爱恋，因我快乐过，情马凡仍然是搏得过。 痴心里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笑得多过我。 人在爱里最欢乐，做人还是我对镜功课。人在爱里笑得若是傻，乃扑鼻我。好少知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怕丑多过我。 其实这叫有风度，待人无谓似太过激我。如若我太过表露，完成仍那么无影魔。 笑破。恋火中边个最笨，仲选出你我？愿所求谁让你爱恋因我快乐过？恋火中边个最笨，我选出你我？爱得紧就死去活来，不肯搞笑我。恋火中边个最笨，仲选出你我？愿所求谁让你爱恋？ 烟草公司仲可以卖广告嘅时候，1993年唱片公司就同烟草公司合作啦。上榜5个星期，刚刚听我占第九位，就是当年该唱片公司同烟草公司合作推出乜乜 Red Hot Hit 系列。里面就有当年这个唱片公司旗下的乐坛新人，包括了许志安、郑秀文、梁汉文、车婉婉、张崇德、张崇基、李美林和陈浩文一起合唱刚才上榜占第九位的这首歌《爱情傻恋》啦啦啦，或者你听到刚才比较陌生的名字李美林是谁？李美林就是后期我们认识的李文。爱情傻恋啦啦啦占第九位位置，时间9:2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音乐情人公众假期前夕，数榜的晚上，我哋数到第八位，上榜2个星期就去到呢个位置啦。 月色变得黯然，在深秋的黎明，而你双手是那么暖，离别最好的季节，是风里透着凉意，才知道两颗心能靠多近。夜雾慢慢散去，在深秋的黎明，而我双眼离不开你，我爱你就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能继续。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清醒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过海会包围你。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火海会包围你，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 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过海。冷雨轻轻飘落在深秋的黎明，你的背影那么孤单，红叶像烈火燃烧，比不过我的心，我的爱永不灰心，燃烧不尽，我的爱永不会熄灭，燃烧不尽。 1986年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的贵军人马，初时起步一般，初战电视亦无甚睇头，后来因为天涯歌女及至人在边缘备受瞩目。1990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相逢在雨中，大家知道我讲紧边个啦。刚刚听过上榜呢首作品占第八位，黎明嘅《深秋的黎明》，嚟自黎明第93年一张嘅国语大碟里边嘅。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听《深秋的黎明》在这个时间或者在这个咁嘅天气情况底下听，真的有少少啱 feel。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明早市区最低气温22度，新界将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升温上28度左右。去到下周初，天气较凉，早上气温20度或以下。9点半新闻前，我哋数多一首咧，第七位出场。 潮汐如细沙，此刻偷看落下。像我默镜下显得优雅潇洒，其实是掩饰牵挂，我偷偷细想他。沙滩上探望晚霞，不可抗拒如何招架，情意已在烧，爱是这样难料，挡都人像四处飘，爱是这么微妙，没法控制我的心跳。其实我的他美得比美落下，柔和斜阳之下，举止高贵优雅，其实是有一点怕，怎么可结识他，轻轻问一声好吗，这古老对白还通吗，情焰已在烧，爱是这样难料，挡都挡不了，人像四处飘，爱是这么微妙，没法控制我的心跳。其实我内心每日等这女人，是心中女神，其实我的心每日等它发生，令我的心这么兴奋，情意已在烧，爱是这样难料，挡都挡不了，人像四处飘，爱是这么微妙，没法控制我 的心跳，情意已在烧，爱是这样难了，挡都挡不了，人像四处飘，爱是这么微妙，没法控制我的心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报章专访，提到公屋单位将由现时760,000个增至800,000个，这个数目已经足以照顾基层家庭需要，日后可以将大部分新建公屋转做绿置居项目出售。林郑月娥下周出席活动后主动澄清，并非为出租公屋数目封顶。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回应本台查询时表示，公屋单位不应该封顶，因为房屋政策是帮助低收入家庭解决住屋问题，没有掌握或预知低收入家庭数目，实在不应该封顶。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公务员加薪拨款，首长级和高层公务员将加薪 1.88%，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加 2.94%， 会全数追溯至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欢迎财委会通过拨款，表示公务员将于11月底获发经调整后的薪酬，以及补发由今年4月1号起的薪金增幅，相信公务员亦都欢迎决定。香港交易所交易大堂10月底租入到期，计划装修后改名为香港金融大会堂。港交所在收市后举行告别聚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证监会主席唐家成、港交所主席周松江和行政总裁李小加等都有出席。周松江赠送一件编号001的出市代表红背心给林郑月娥，而其他出席的嘉宾就身穿代表港交所上市编号388的出市代表红背心合照。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表示，十九大报告强调将维护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联合起来，是处理好中央和特区关系的关键。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社会只是追求一个有民意授权的制度来执行一国两制，但被看成挑战中央权威，认为这样会影响到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说，相信张晓明今次重提全面管治权，是要表明破坏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是不可接受。财经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491点，升4点，道琼斯指数报23393点，跌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6631点，升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6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04，日元114.07，瑞士法郎1.002，澳元0.764，加元1.291，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659，英镑兑美元1.31，欧元兑美元1.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7.11美元，卖出1267.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天气较凉，朝早气温喺20度或以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都知道游水前要做足热身运动，不要吃得太饱，你知不知道还有其他安全守则的？ 还要留意自己的健康状况、泳术和能力，喝了酒、吃了药都不要落水啊。 长者同患有慢性疾病嘅人就更加要小心，要量力而为。 就算游水叻嘅，都唔可以掉以轻心。记住啊，体能泳术齐注重，碧波畅泳乐融融。 老鼠会喺杂物堆积、污糟邋遢嘅地方出没，唔单止损坏财物，仲会传播疾病。大家要勤啲清理垃圾，保持卫生，储存好食物，等老鼠冇嘢好食。填补地洞长窿，唔好堆积杂物，等老鼠冇定匿。封住门脚，去水口，通风口，唔俾老鼠出入。只要通力合作，持之以恒，就可以防治鼠患。 听得， 听得， 睇得， 睇得。 投资新世代研讨会， 今年听得又睇得。 10月30日晚上7:30，留意港台电视32直播投资新世代研讨会。 今年有恒生银行嘅温卓培同埋中文大学嘅李小波同我哋分析环球经济点样影响香港，仲有点样分配退休资产。 香港电台第一台石镜泉邝文斌投资新世代， 得咗。 旅游乐园， 张建豪队长，我好想去冰岛睇极光啊！你就好啦，几年前已经去咗啦。 去啦去啦，冰岛除咗睇极光之外，仲可以睇冰川啦、瀑布、浸温泉，天然景观超靓啊！ 我都想啊，不过嗰度咧物价超贵咧。 唔怕，好似我哋拍档仙奴咁，同班朋友自驾游冰岛，就经济化算好多啦。 今个星期听佢慢慢主讲啦。 好啊，星期六下昼4: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建豪、 廖莲、 仙奴旅游乐园见。 我哋做好多旅游手信送噶。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时间嚟到晚上9:37，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2.6-94.4 嘅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郑子成会同你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半部分睇咗4首，第十位马俊伟幸运就是遇到你，第九位群星爱情傻恋啦啦啦，第八位黎明深秋的黎明，至于第七位新闻前听过，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亚军。他是苏永康，爱是这样美妙。而这4首歌同埋以下落嚟其余嘅6首歌都会系属于24年之前，1993年10月23日至10月29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10首上榜作品。下半部分嘅倒数立即展开，就是由第6位数起，上榜3个星期占第6位嘅呢个位置。有周慧敏。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又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恋一对二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心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心内 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演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心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 不知不觉呢首歌原来24年嘅啦，上榜3个星期占第6位位置。1986年香港电台业余 DJ 大赛嘅亚军，后来顺理成章加咗入港台。1996年出第一张个人带啲叫做 Vivian， 讲紧嘅系周慧敏。占第6位呢一首歌，刚听过中岛美雪嘅曲 ，Vivian 好朋友李克勤所填嘅歌词。第6位最爱。9:42啊。继续数落去。呢首歌喺当年榜上面嘅上升速度非常之快。上榜只不过短短2个星期已经去到第5位位置。 从前如像片风不爱。停留，如云浮在半空，无忧。直至一天跟你邂逅，竟会开始想今天以后，情共爱会如何一生拥有？从前怀着信心。向往自由，谁人能令我肯回首？直至一天将你接受，将我一颗心交出以后，能令你快乐时经已足够。我只想多给你一点温柔，你一生只要享受，每一些痛惜祝福爱护，让以后放在我的手。我只想多给你一点温柔，每一刻充满感受，爱的心盼你懂得接受，热爱是永远信心向往自由，谁人能令我肯回首？直至一天将 你接受，将我一颗心交出以后，能令你快乐时经已足够。我只想多给你一点温柔，你一生只要享受，每一声捧石祝福爱护，让以后放在我的手。我只想多给你一点温柔，每一刻充满感受，爱的心盼你懂得接受，热爱是永远。 上榜两星期占第五位位置。一位朋友参加过第八届新手歌唱大赛，九一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叫做 Blue， 他名字 KC Lee 李国祥。讲开 KC， 近排同我都扯上咗少少关系，不得不提。11月19号开始，香港电台电视31，看得见嘅动人音乐，看得见嘅感性声音。音乐情人电视版会出现，其中 KC 是我其中一位嘉宾。9.9 个字数到第四位，上星期的冠军出场。 无奈是万分不得已的等待，无奈是共你心爱却分开，路终于你也应知道，我心中在等你回来，期待与望向飘飘那沧海。原来离别方可知爱的忍耐，原来离别了不免有悲哀，或许不惯有风风雨，却知生命总有际遇，和你明白爱一生也不改，陪你来寻觅孤单的勇气，陪你来承受分开的痛，在心中你我的天地是永远挚爱不抛弃，期待明日再紧紧靠一起。精彩，愿彼此永远的相爱，靠真心定可到未来，和你明白爱一生也不改。 上榜六个星期，上星期的冠军，今个星期去到第四位位置，张学友《等你回来》。 音乐情人郑子成。 剛才那位朋友为周慧敏的最爱填上歌词，今次轮到他自己亲自上场，第三位。 年年月月日日女蹉跎，在那长夜空虚苦闷，我只得一个，怎知一日能遇你，方知生命全属你，才令我发现真的我热情，但你从无实实在在记得我，在你身边有伴几多错中交错，间中一日能伴我，我都甘愿情多， 朋友，请你少啰嗦，愿望可不可不可以排排坐，拥着你一起哼过哼过每首歌，我爱你，愿今后无条件关心你，妄想一天我们堕入爱河，但我只求每天我能对你好，我只等怎么去做来令你感到今天最好，但你可能每天也是 no no no， 其实幸福天天等候，如你想拥有在中不知道，但你从无实实在在记得我，在你身边有伴几多错中交错，但终一日能伴我，我都甘愿情多，才令我发现真的我热情如火。一起哼过哼过每首歌，我爱你，愿今后无条件关心你，妄想一天我们堕入爱河， 师兄师弟轮住出场， 但我只求每天我能对你， 学友出完场之后就到黑勤，何为之师兄师弟 啊？ 何友系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啊嘛，吴克勤就系第十九区， 也是 no， 即系跟住嗰届嘅业余歌唱大赛嘅冠军。 天天等候，如你想拥有， 上冇三个星期进占第三位位置，李克勤只懂得对你好。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讲到此俾你听。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明早市区最低气温摄氏22度，新界中会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28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同非常干燥，下周初天气较凉，早上气温喺20度或以下，而家都好干燥下。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左个零至到晚上10点，我哋数到剩翻两首歌。第二位嚟啦！呢位朋友系今日榜上边唯一嘅一位过江龙，嚟自台湾嘅佢，曾几何时风魔全广少女。 迎蜂窝万千香港少女，唔系净系香港嘅，台湾都系啦。话佢靓仔到呢，佢名字似龙，吴奇隆。呢首上榜作品上榜三个星期，去到第二位位置，死心不息。时间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啦。时候同你话俾你知道，二十四年之前，1993年10月23至10月29号里边，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上榜三个星期去到冠军位置。呢位朋友陈慧娴，有佢先呢首嘅冠军作品《Jealousy》。继续我哋呢个星期嘅音乐情人，亦都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假期同周末。 雷电发疯飞驰，赶去都市，夜雨我刻呼你万次，情人在问谁，我多妒忌，你可知？离别你都是早已可以，学会放开，不再在意，为何在这时我都妒忌？ 却很妒忌，明明别了偏偏意。